好，欢迎收看叉叉 Leo 4月1日特别版 R18 嘅， 我哋一年一度嘅荒物旅翻大赏， 系啦，等先， 一日一度， 旧年嗰套去边啊？ 边年有出过先嘅一日一度？ 等先，旧年嗰套去边啊？我都唔知道， 每年都有嘅唔系咩？ 翻先 ，search 翻先， 诶，唔好理啦， 俾最声名先。其实都唔使讲 R18 啦，你睇得，你听紧呢套嘢，你拆咗胶袋噶啦，拆得个胶袋，你唔好讲，你唔知喎。 咩？翻乜 channel 一路都 expect 噶，唔该。一路都18禁嘅， 通常嚟講咧，就係每個網站咧，門口都會寫住話你未滿18歲唔好入去。如果你未滿18歲嘅時候真係乖地離開嘅話，咁你就可以清白咯。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 錯啦，根本都冇門口俾人入，你都摸到入嚟，咁就證明你已經肯定唔止啦。 如果你哋係未滿18歲嘅話，請離開呢個網站去睇一 this AV 或者一劍遠春秋。 好易啊！嗱，係個離開網站冇叫你刪咗呢個 podcast。係 啊，講俾阿美睇嘅。好啦，嗱，咁咧有啲人咧就纯粹插下嘴，证明佢有在场证据啫。 亦都有啲人咧系离开咗咧，证明佢系好清白、 好健康。呢咁嘅自由心证，你讲乜都得噶啦。或者根本系对女冇兴趣，对仔有兴趣咁样。 系，未必嘅。 不过咧，今次咧嚟到呢边嘅咧，都系对三次元冇兴趣，而净系睇二次元嘅。 咩啊？我对三次元话好有兴趣噶，咁讲好难听啊。 我问两边风扇又如何咧？其实 高长照唔错。 咦，咪先？咁啲3D 嗰啲点计啊？ 嗰啲2.5次元啦，算啦。 3D 從來都係計二次元噶喎，冇佢個 3D 同呢個次元係冇關係噶嘛。 你點知咧？2.5D 嘅定義咧係彎邊喎。 唔係，但係點樣 手法唔得勁 喎？點樣講咧？嚟呢個 3D 呢個討論咧，嗰啲就擺到下次先。 真係唔錯咯， 我哋而家唔係學術討論咩？ 我好學術噶， 係咯。 可能你哋講一啲好唔學術嘅。 唔係，如果有人識講 3D， 咪講咯。 嗱，講翻今次嘅主題咧，就係2016年上過嘅女番。 所謂女番定女番咧？ 女番，女番嘅大 八禁動畫。 十八動畫。 自由心證，講完繼續。 係你覺得？ 咁呢個擦邊球包唔包咧？呢個 你睇到乜就乜啦，冇得。 即係魔裝與 H 係唔算數嘅。 啊 ，R 十五嗰啲唔算。 總之就係 又翻啦！ 開佢3秒，一對車頭燈飛出嚟嗰啲啊！ 係啦，唔算數。 咪住先，加勒比都係動畫西嚟嘅喎，嗰啲計唔計啊？ 你小心喎，加勒比 動畫西同安 動畫西喎， 動畫兩樣嘢嚟嘅。 我哋講緊係 animation， 因為呢個質量，因為呢個縮咗水嘅問題，所以就算只有前戲冇半番，只要你有嘢 bit 出嚟咧，我哋都會計嘅。 唔係喎，睇喎， 如果冇嘢 bit 出嚟點算咧？ 咪題外話喎，講加勒比海盜咧。最近一套 好 幾年前嘅動畫《春園學院之遊》咧，我見到加勒比海盜水印喎。 咁驚？ 係啊！哇嚇！加勒比海盜出埋毛馬動畫咁正啊！ 唔係玩咗一段時間㗎，上年年中開始玩嘅呢樣嘢，因為真係冇嘢好做啊！佢哋班友 係咪因為對三次元有興趣嘅人越嚟越少咧？ 唔係 呢條友啦，頭先喺度叫人睇一劍啦。劍大有講噶呢樣嘢， 好高曬啊嘛，大佬佢又咁多番 劍大， 係咯，多謝提示。 係咪應該唔應該同佢今日嚟掃場？ 咁多位人，我哋咧係咪應該翻去本番咧？因為我哋嘅前戲講太多啦。 喂，等陣先，係 咁快就 唔係有冇？大家有個問題，嗱，一講女番咁聲優要用馬甲名，咁我哋 MOD， 我想問你濕咗啦。咁快嗰前戲，你咁快乜嘢 ？MOD 睇開嗰叫咩話？咩見面5秒即合體嗰啲 啦，分體 啊！你明唔明咧？講埋問題先咧，其中有幾套俾人最反台嘅女番就係竟然冇本番，係成16分鐘淨係得嘅。前期都唔係只係講網銀金咁， 之後講唔緊要。唔係，但係我想 嗱呢個你睇得少，即係唔係我唔計，即係我你一睇嗰集所謂嘅 anime 啦，即係留意翻啲真人啦。喂，有啲同你講一套成個鐘全部 hand job 嘅喎，嗰啲點計咧？ 好似懷疑佢出唔到嗰啲啊嘛。 我對三次元冇興趣，如果大家係淨係對二次元、2.5次元、3D CG 有興趣嘅話，就嚟揾我啦。以上， 拜拜。 OK， 馬劇佢主要問題係 揾你攞重 點樣講咧？事先讲啦，我都系问翻个问题，大家要出马甲名， 边出到啊？净系需要香积一个人啊，都要廿几卅。 啊，唔系，我哋啲主持人出马甲名，我意思系， 我出马甲名， 要出啦，杰特马甲名，杰特啊。 哦，喂，我从来即系表法女翻同一个名。 喂，罗生啊， 嗱，杰特嘅马甲名应该系杰叔啦，末日嘅马甲名应该系阿姨啦。 你唔讲，大家唔记得咗我存在。 因为睇太久，因为睇太耐啦。 系咯。 我 好。 乜唔系未日咩？ 算啦，呢个 勾嗰头啦。 我以为网名已经系马甲名嚟噶啦。 你呢个仲 咁咪调翻转出真名咯。 好啦，系就讲女啦，唔好讲仔啦。 好啦好啦，讲翻先啦。喂，头先本来咧最初啊 MOD 提话女优选升女翻女优嘅，我大佬边记得啊？公嘅一句一句 乜嘅 名？ 其实咧，我记得嘅即系话有印象同埋好得实用嘅咧，系两位何元木同埋阮生妹。呢兩位， 佢兩個太有名啦，基本上佢兩個係任何一個都 夾到 game 高右配啊嘛， 係，因為太過實用啦，佢兩個個， 冇揀，咪只好揀咧就係五十男完美，咁啊，佢太有名，有名到大家就一睇個名字就係你啦。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五十男佢唔實用啊嘛，起碼我已經覺得係厭咗啦，已經係。 呢個個人性嘅問題。 厭咗。 啊，唔係你厭咗個角色啫，你唔係厭咗聲優啫，其實。 你要明白，女番有個同表番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即係女番咧，你啱唔啱你喜好咧？是左右會大過呢個套嘅，就係配嘅本身好唔好嘅。 唔係，同埋另一個問題係大家嘅馬甲太多咧，有時可能一個人佢三四個馬甲喺唔同嘅作品裏面，大家唔知係同一個人。 三四個啊，三四十個。 唔係， 最緊要 係 難 嘅。即係你唔似秒翻咁樣，你開個 list 出嚟咧，就係同一個人啊嘛。 你明唔明白啊？你食開上海菜覺得香港菜清淡，不過啲人覺得香港菜唔濃噶嘛。 咪係咯。 你明白個問題喺邊度先？ 超緊就係有好多人仲係成日以為全家係直田家，全家係金川貴子嚟㗎。 唔係，即係大家睇開呢個小女但係就唔，但都覺得好羅，但係就唔係話呢個嘅愛你唔羅咁解係嘛？ 哇！我不如自評啊，呢個就 唔該自評啊，我因為鬼父今年係跌光咗， 絕對唔係今年嘅事啦 ，OK？ 鬼父講緊嘅佢， 唔係佢時候出有出嘅， 佢唔係跌光， 鬼父又出 rebuild 又 reboot 又 revolution 之後， 佢唔係跌光，佢係將同一個模式做咗十一次， 煩到嘔啊！鬼父今年我睇過好多人又睇開女翻咗大佬都偷鬼曬咁做啊！搞錯啊！ 重點並不在於佢係咪同一個模式，老實講，你女翻都係啪啪啪噶啦。問題就係咧，第一，你作畫崩得好撚緊要。 唔係，佢作畫反而佢除咗對波之外咧，其他地方嗰、那個佢作畫係冇點崩嘅。佢 即係 係講緊講緊大家點解話成日菠蘿念個問題啊嘛。 啊，下餅人啦，係啊， 係咯，你十一個人，你十一套作品，咁你唔係即係甚至計埋其他作品咧，佢你見到佢係不斷講緊佢個女角嘅表情啊，佢即係佢做緊嘢嘅時候，佢分鏡係好相似嘅。即係甚至幾乎一樣，佢係講緊 Polo 係呢個問題，但係反而話作畫佢尚算係仲係穩定咯。 我覺得佢係越來越唔見得人喎，直情係。即係你係見到上一個 shot 同今個 shot 咧，啲畫係拍唔埋 嘅。我覺得佢查開始就變成咗咩？因為呢個系列愛你系列開始，我叫俗稱愛你系列啦，就 貴婦冇 錯啊。就其他就 貴婦啊貴婦， 因為頭一集大受歡迎，結果就。不斷翻去翻，已經翻炒越嚟越冇誠意嗰只。 係啊， 唔係簡單嚟講就係話佢只不過係想同樣嗰兩個角色繼續揾啲理由拍，但係嗰啲理由係越嚟越神奇，所以就大家都係 啊，同埋即係啲橋事。 因為好重要一樣嘢咧，其實女番有一樣好重要就係話嗰個嘅。唔係淨係前戲，而係個背景咧，都係令到可唔可以引人入勝嘅。咁如果佢個背景個故事鋪得唔好睇嘅時候咧，咁你個本番係個味道係爭咁啲嘅。 即係俾人覺得你見面就上啦，咁我睇咗我做咩要睇你啫？ 咁又唔係嘅，不過但係佢鬼父真係個劇情越嚟越騎呢，咁就令到 我都係點樣嗰個行咯，即係冇心機睇咯，唔知點解。 其實唔使俾咁多，你同本社比已經見到咗差距啦。其他本社其他作品咧係冇咁大鑊。 我 Polo OK， 不嬲，我覺得其他都 冇咁大鑊，作畫冇咁大鑊，嘅劇卡嘢全部冇咁大鑊，係 咪好似女神天使好似都 OK 噶？ 但係 JK 店長我都覺得係有少少悶。唔係，其實應該係話當年嗰個 JK 二元或者甚至 JK 系列。 唔係你舊系列玩開就覺得厭，但係 開始厭啦已經係。 唔係你舊系列講緊你Triangle Boy嘅時候仲好噶。 JK 系列咧， 我其實 OK 嘅，都系列好似冇乜系啲高控制 喎，其實。唔係 JK 便利店即係而家仲連載，仲開始系列啦，即 係 其實都仲 keep 到嘅。 係啊， 雖然為質素嘅先系列， 你 仲 keep 到嘅。 所以係話係到套都見到人，淨係套鬼父越嚟越衰。 嚇！ 呢個 哇，就連副 I can 都 因為佢哋嘅劇情諗嘅劇情真係好騎呢啊，已經係。大家 今年 或者唯一要遇到合，即係或者要方便佢嘅 頭乸 開拖， 都係鬼父要頭乸期嘅。 咪咯， 佢一個就係 即係乜嘢理由都用到，但係你又唔覺得興奮嘅？ 越嚟越走偏方，跟住最近 因為始終你 L 動畫咧，你唔可以好似AV 咁樣頭期揾條女，咁三日先拍一套出嚟，你要出畫要度嘢時間，起碼幾個月時間。 你幾個月都搞咁嘅嘢，你唔係啊嘛？ 即係相對鬼。 於是佢就話：近排興 NTR 啊，好啦，咁我哋就嚟個愛你 NTR 啦。誒，近排興呢一個都市傳說啊，咁我哋整狐仙喺度啦。 都市唔係都市傳說咧，反而係我都市傳說。 我即係話鬼父竟然整個狐仙喺度嘅 騎 呢劇情。 頂你個肺！ 即係佢已經諗 唔到。就騎，佢諗唔到竅咪求騎。 即 係近排隔離做咩咪照做落去咯。 佢個品牌係拖緊落去，喺度搞死套嘢啊嘛。 鬼父咧就純粹係依個招牌。你米拉罗成间个品牌成个 plan 都死晒， 唔得呢间嘢。 但系重点问题就系咧，他妈的问题就系你哋他妈的瘦啊嘛，即系啊 OK， 你哋即系呢度闹得好紧要，但我印象中咧系依然系好卖过其他作品。只要挂住鬼父个名就继续好卖过佢。 唔系咁你个 brand name 效应， 个品牌咯， 系啊，即系大家 真系咬佢唔入噶。 系啊， 我喺《变形金刚》做， 唔系睇下做几时，即系连嗰班死忠都顶唔顺。 唔係，有啲肥佬會嘈噶 嘛？係啊， 真係㗎！你唔好以為冇人。 但問題係檸木係成個失咗蹤嘅問題，即係唔好我唔計佢 有嘅， 我唔計佢質素。問題先，佢產量都係唔。 即係檸木以前曾喺早兩三年，係算係年輕品牌之中，係算係最活躍嗰個一。 佢 嘅 有 唔 係 佢 嘅傳 承。檸木我記得好似十幾年喎，仲年輕。 但係依喺依幾年啊，佢。 唔係最活躍係一零年之後 到 一 五。喺10年開始做， 靈玉呢個奶佢係白族嗰幾期咧係比較強勢。 最嗰個時候最咩咁啊？最興盛 產量，佢走重口味路線， 因為呢個 唔係重口味， 靈玉 係 總之要靈玉。 唔係重口味，其實咧我講緊係獵奇嗰啲先叫重口味咯。 重口味有 夾 板又重口味， 呢兩隻淨係直接話靈玉係咯， 靈玉係。 因為點叫靈玉？ 總之個女角要俾男角慢慢折磨，跟住 最後有時唔止一個男角咁樣咯。 係啦， 即係佢。 因為你哋講靈木話佢跌窩，我諗嚇，我十幾年前見佢都係咁衰嘅啫嘛。 唔係喎， 唔係啊，即係有曾經有輕輕 嗱一年開始嗰啲咩 model 姊妹，我話鬼記啲名啦。跟住老師嗰啲係嗰幾套劇作畫啊實用性係 keep 到嘅，算係 唔係 keep 到勁高咯， 高噶算係，即係我 keep 到高水準噶。 但係跟住開始冇橋咯，玩 crossover， 然後就真 係唔係 crossover 好突嘅喎， 變相 唔係起碼實用， 唔係係嗰個好求其同埋好騎呢嘅解放教主嗰時咧。 係啦， 教 主， 你明佢講解放啦，搞到我睇甲鐵城嘅時候，大家喺度講解放，哇 哦，呢個你問題啊， 即 係 你睇上腦啫，應該 呢個我冇問題。 唔係，但係即係點講咧？你揀咗兩樣去合埋一齊，有時 解放軍嚟到香港啦，哇，好興奮啊！ 醒你！ 嗰因為你啱啱嗰對係一五一四啊， 一五到咯。 嗰個叫做即係同埋就另一套嘅時間停止系列啦。 時間停止話可以嘅都。 時間停止系列係開頭一兩集係正，但係之後跟住嗰兩集重複緊同樣嘅。 咁咪玩爛咗 成個 洗位， 仲要 係 同樣嘅服裝。然后跟住间学校冧咗之后，仲要再搞多轮。 因为佢讲埋学校，佢即系佢搞咁多嘢系想搞，系想报仇啊嘛。佢 嗰两个佢亲妹妹嚟噶嘛。 系啊，佢想报仇，但系你后屘碌个模式，你个故事冇进展啊，根本就 唔单止系冇进展，系要完咗之后，仲要拖翻出嚟再搞多轮， 系 啊，好即系拖戏或者系叫做翻炒咯。 因为呢个系列好好卖。即係又係啲 即係總之時間停止就做咩㗎啦，一定保證嚟。 哇！咁小女呢門嚟夠好賣咯，第三集咧從來冇聲氣嘅。 唔係有時好賣唔到，有續集噶嘛？睇表翻先。 唔係，你應該希望佢唔好再出咁多續集。 女翻更加啦，其實 女 即係 冇， 即係你除咗嗰套咩？ 你要咁樣講嘅話，女王空長做長友添。 即係你話個 反曬佢台。 即係你話個系列又做得多，又真係 keep 到水準嘅，可能係得啊，即係16年嚟講，可能得個咩做 L game 嗰套啊。 L game 其實 一齊即係一齊 keep 到好高水準，不論劇情又 邊家圈邊人。 L game 啊 ，Incredible World Incredible 嗱，呢間嘢其實產量唔多，但係 keep 到㗎。 嗱，首先第一睇 下嗰啲嘢。 L game 係即係 H 開發三味咧，基本上已經完咗㗎啦。而家佢出嘅咧係其他幾個系列 L 漫畫、 L 漫畫，同埋跟住另外仲有嗰個黑長直妹係嘛？嗰個每個月。但係呢間嘢咧，佢自從L game 系列個後傳定外傳啦嗰集開始咧。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佢啲背景 头乸剧， 背景唔系头乸剧，而系佢嘅真实画面，然后再慢慢去改一改，于是嗰、那个都好令人好出戏咯，成件事系。 但系我冇所谓嘅呢个，因为其实佢呢套嘢佢一就系佢实用得嚟， 唔讲我系唔记得嘅。 唔系佢实用得嚟，佢其实系几个人，几好笑嘅其实系。 系啊系。 我几算即系我几多因为我好似应该同一间公司嘅，一个就讲漫画嘅飞 啊。 咁呢個同佢公司係啲畫風啊、手畫都係嗰類嘢，係過去好舒服嘅，因為劇情好笑。 係咯。 個 有實用，玩 實用，玩實用，搞笑。 賣到六集個水準都仲 keep 到咧，真係有少少難得嘅。 好難得㗎。好難。跟住畫劇飛嗰套四集又得。 係咯。 跟住漫畫 HL 漫畫嗰套好似出咗一集好似。 L 漫畫出了幾集我印象中， 但嗰套集我冇乜印象。 嗱，佢呢一個其中一個我覺得最唔掂嘅系列咧，即係我自己個人口味啦，就係白痴妹。 哇！超唔掂啊！ 這個、 我唔知點解明明個人設咧，你望上去係幾好嘅，但係演出嚟咧， 真係白痴喎、 啊。唔係，所以我明白咧，點解和真係用唔到阿雅咯？ 唔係，唔係，我覺得唔係，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佢令我覺得就係有咩？喂，即係咁對侵犯弱智人士咧，呢樣嘢太唔道德啦！ 唔係，我本來以為咧，只要夠正就冇問題啦。 白痴唔緊要，冇弱智啦，佢真係覺得白痴 完全唔得噶。唔係，其實呢個白痴妹佢。只不過是蠢啲咁解，佢唔係話真係咩問題，但係 唔係即係點樣講啊？ 太過出戲， 劇情真係好令人好 頭乸期啊！即係頭乸期嗰只嚟 嘅。即係佢又係即係佢個套路都係咁嘅，咁但係你個舉動令我覺得我唔會推佢咯，但我唔會對產生性慾咁樣啲角色。 即係 明明係一個真係 唔係即係未死之前演妒忌已經毀咗， 即係殘花女神嗰種咯。 系啊，所以好 實用咯。 個問題在於咧，呢個企劃我估嘅咋，我推測佢原本係咩啊？而家因為而家業界咧係唔畫得落咁滯噶嘛，即係雖然有人肯做，我知道我知道你會提唔滯。 唔係都有人踩界啊，唔肯冇風險嘅。 但係問題就係唔係好多人咁樣咁啊？你要踩呢？我覺得呢套嘢原本應該係想踩玩踩界，即係身體係大人嘅，但係內心係細路咁樣。本來想咁樣做， 咁有咩意思啫？我哋需要嘅身體係細佬啊嘛，內心咪大人，唔使冇所謂啦。 咩阿婆啊？ 要多謝羅尼有 MOD 嘅表現。 羅尼爸爸冇所謂嘅， 即係佢問題，即係佢想試下企圖用嘅，因為你一畫面上係細咧，就點都得，即係你點兜咧都會俾人周 啊，都會俾人周啊，係啊， 係啦。 有咩問題啊？你話個細路女喺緊大學面前，或者係四年級搞掂？ 即係當然啦，呢個二次元係在日本二次元的兒童色情是除罪化了，是2014年的事的，正式除罪化了。不過問題就是有人害怕的繼續會害怕的、okay? 不是，你始終有人會繼續做事的嘛，你就算 業界已經是不 在，只要 LO 還沒被人釘牌，我覺得仍然有希望的， 只要善生社還在就沒問題的了。 即是幾咁苦戰了多久，你明白這個撐你不可以拿来做指标的，真的不是个个都够胆。那你不够胆的做，咪真的只能做擦边球咯，跟你三次元一样啫嘛。你不可以拍 三次元有啲咩？ 你唔可以拍真罗，咁你咪揾啲矮嘅AV 女优。 即系啱啱过十八， 唔好再讲啦，噩梦嚟噶嗰啲。 唔系啱啱够十八岁，系佢真系天生得咁，得140几cm 嗰啲。 系啊， 即系嗰啲系完全噩梦嚟嘅，你真 系 有兴趣。 唔好谂啊，真系好唔掂嗰啲。 因为嗰啲你望到佢嘅身体，你咁有啲肉走出嚟，你就知道。呢條有個連 嘅，唔係嗰樣嘢，而係個面型啊等等嘅地方都好唔掂， 你預咗噶啦。 即係我覺得 係令我解三前嘅主要原因。 我覺得直情有少少恐怖谷效應添，即係我因為後期我睇過，即係直情有少少恐怖谷效應，我覺得係好亂鬧，好亂大鑊。嗰個明明係人嚟嘅，嗰個明明係真人， 揀縮翻落去。 今年其實點話講開，既然講開來直啦，今年 Mary Jane 其實係好活躍喎，依家羅廠， 依家越轉越用。 Mary Jane 係羅廠嚟嘅咩？ 唔算羅廠， 唔係我講到明，你明明有一間叫有蛇嘅 cheap pie 擺到明係做有交嘅。 唔係，反而 Mary Jane 我覺得係代咗你冇個位添㗎。 佢跟 Mary Jane 唔係 Mary Jane 佢走嘅方向係應該翻係 全方位啊， 但 NTR 係嗰啲係 都有，同埋純愛嗰邊做得好，純愛嗰邊。 唔係，今年 Mary Jane 最代表性，我覺得係都市傳應該咁講就係佢原裝叫好似妖怪 bitch 嘅原作漫畫係，結果係搞嘢就咩啊？動畫出第四集，漫畫先出單行本，因為同漫畫喺連咗嘅時候，因為動畫公司揾要拍啦。而我亦都睇過漫畫單行本嘅，就發現到其實都魔鬼好緊要。 我 動畫動畫就漫畫原作咧，其實係好搞笑嘅。真系原班妖怪，一班妖怪 bitch 咧，周围食男人，有搞笑故事嚟嘅。 吓，总之肉食啊嘛。 唔系，总之肉食系妖怪咯。 啊，小怪。 床上嗰种意思咯。 Mary Jane 其实佢今年咧，真系水准好高，因为佢做任何一个系列都系好成功。真系精彩，因为头先讲话 cheap pie 啦，系咪？但系我哋发到今年最好睇嗰套嘅罗片咧，竟然唔系嚟 cheap pie 嘅。大家都 小女嘛， 小女 唔係 cheap pie 噶， 係啦，因為 cheap pie 其實咧，大家都知道佢有幾個嘅班底，其中一個係女王峰嗰邊啦，即係同樣嘅風格，大家都知係咩回事啦。另外一個就係佢原本嗰個班底咧，那個作畫係我感覺係微崩少少嘅，同埋太過偏幼啊，去到個體型、頭身比等等，大概係去到八歲以下左右係比較難用嘅。然後佢 然後 Cheap Pie 佢今年最好嗰部作品，竟然唔係一套羅片嚟嘅。 嚇，唔係啊，反好正常嘅啲咩學生會長。 係啊，嗰度，所以係好得意啊！成件事係今年最好睇嘅羅片，竟然唔係佢。不過但係講翻嚟一就話 ，Mary Jane 佢真係好掂。佢唔係淨係妖怪系列，因為妖怪系列嗱，我個人我諗大家都好中意佢嗰個那個都市傳說裏面嗰個邊度第二集， 重新再我一路呢個麥前面提醒一下你啊，你真係千祈唔好用大家兩個字啊， 個口味啫呢啲嘢。唔係嗱，應該咁講就係喺都市傳說裏面咧，係第二集最好睇嘅。 其他嗰幾集都正，除咗第四集， 第四集 第四集咩啊？ 人肉咯。馬里人肉咯， 馬 里 人 馬 第四集的問題是在於佢後面嗰部分嗰個嘅偷畫太嚴重，即係佢重複用嗰幾個鏡頭，重複太嚴重，重複成幾分鐘，係好嚴。 同埋咧，有啲補充嘅就係、是、喺動畫咧，啲男角咧係美髮，第四集咧個男動畫裏面做男方咧係美髮都緊要嘅。喺漫畫原作其實好醜嘅，係咩嚇？但係我聽翻話，咦係咪睇錯咗？點解靚仔咁多嘅動畫？呢个唔重要啦。 唔系咁，你靓 过 最终之后列车得啦。 你又唔系攞南国嚟追嘅，你做咩咁留意啫？ 冇留 得，因为南国咯，我觉得点讲啊？原作漫画都冇咁靓啊。 原作漫画其实几好笑嘅，即系佢好多笑料位嘅。我 好多时系动画执靓执靓咗嘅， 执走咗少少啫嘛。 调翻转系即系你睇翻动漫画嗰时觉得，诶，点解会咁样嘅？好似 主要系因为动画冇时间。即係你留時間都留翻喺啲啪啪時間度啦。 其實呢個時間問題咧又得意嘅，因為咧古早嗰啲咧成三十分鐘咧，但係佢本番淨係得一兩分鐘，甚至係十零廿秒啫。咁但係去到而家 邊有咁呃稱啊？ 冇呃稱，我唔信。 你留意一下啦，你自己望下啦，係有嘅。 冇極端， 好反 三比二度咯，大概三比一度啊， 一套兩度，一到兩場，一場三四分鐘。 唔係應該講係以前同依家即係 廿分鐘。 依家 佢十六分鐘裏面咧， 依家就算佢縮咗水咧，個本番個份量都係咁多嘅。 唔係，而家就算 唔係其他嘢冇做到出嚟， 反而本番可能有成十分鐘以上嘅。 係啊， 即係你比較一下，例如頭先我講到嘅查到寫啦，佢係個本番嘅份量係好足嘅。不過反而2017年有一部作品咧，佢雖然係十六分鐘作品，但係本番得個一兩分鐘，我計過嘅，因為真係好。 邊套啊？ 2017年嗰套 Green Eye 咯，大家可以睇下。有冇 end 嘅？有冇 end 嘅？有冇 end 改編嘅 ？O K， 我即係又係嗰套。我 睇咗就係講翻下老牌大廠編Pineapple 啦。 嚇！ Pineapple 好但係冇特別勁嘅印象。 小學冇玩到 咗。我開始做最七大獎嘅。蘭斯第四集，最後一集文斯係系列，即係蘭斯一直以來 keep 到就咩？作畫好，實用性高，劇情搞笑，係真係就算你唔係喺嗰啲搞笑劇情，純粹當搞笑動畫，其實係過係得嘅。但係佢哋去最後一集，等先，點解不實用性嘅劇情完全突然一啲嗰啲咁緊要嘅？你換咗製作組啊，係完全喺度人，喂，豆唔掂喎！你最後一集你搞咁嘅嘢，結果，唉，衰收尾嘅。即係其實依其實 keep 咗呢個系列，佢摸咗幾大宣傳係幾做幾足嘅。你最後一集先玩啲嘢咪落雨收柴？你唔係啊嘛？ 因為呢個我冇乜點睇，因為個系列，所以就答你唔到。不過 Pineapple 嘅話咧，我睇翻咧，真係睇監督，因為其實佢嗱，雷火劍做咗幾套，Peter Kelson 嗰係 Peter 系列啦，唔係就係 Kelson 嘅 Peter 系列，佢之後都仲有其他嘅幾套嘅，是个品质好高的，因为有雷火剑。另外他从一个的荒木他荒木英樹那套呢 小恶魔卡洛座。 小恶魔卡洛座都还好啦，我觉得他最好的真是央光少女咯，他陆上部那套那个真是 那套其实有少少是不同的那套。 那套太文艺了，但是他是一套好的作品，他已经是我认为他不是一套 H 动那么简单，他一套超越咗 H 同嘅一個文藝作品咯，係 邊套啊？你講《元光少女》 元光少女 係啦，因為呢套特別係 唔係佢個表現上文藝啫，但係問題係即係其實你淨係睇翻動作嗰邊，其實都好實用。 唔係實用，但係 即係你整體梗 係你睇埋去到後面加埋佢嗰個 嗰個 最後 ending 嗰個分鏡嗰一幕咧，你要講成套係升咗級嘅佢。 係啊，同埋加埋首歌咧，哇！成個真係 點樣講咧？ 你係成個係唔係因為賢者模式而升華，而係成個人嘅心靈直情升華曬，然後覺得我成佛啦，我唔想再用任何嘢住啦。 係咯， 唞啦， 唔係你冇咁神，個女角冇咁神咯，真係 唔係女角係個成 唔係真係唔係賢者模式，但係嗰首歌真係好強烈嘅，令你覺得係。 唔好咁咁多嘢住，唔好搞咁多嘢住啦，真系。 系咯，即系有个故个难得系个故事性真系几重嘅。 系啊，所以个剧本系好好，但系作为一套女翻嚟讲，真系我想用啫，使唔使咁啊？ 即系有点难用啦呢套嘢。 使唔使咁警世啊？真系。 即系呢个就系近年嘅趋势，大家短变短嘅原因，当然系成本问题啦。 系啊。 点解？ 因 为有用啫嘛。 系咯，你直接飞去个用。 因为大家已经系唔。再對 X 動有這個實用以外的要求， 唔係咁又有其他嘢代替咗啊嘛？那個故事交代嗰、那個， 即係你想講故，尤其是以前，即係好耐之前都講過 ，H Game 要改編的話，以前你就只能門當户對對翻個 X 動嘅話， 係啊， 所以會有集本來就唔著重 H 嘅 H 動 H Game 改編做 X 動， 啊、 然後繼續都係唔重視H 嗰部分， 係啊係啊。 咁、但係通常而家呢一類嘅話，就全部去曬表翻噶啦嘛。 最多 OVA 嘅啫，最多最 所以出現咗咩朱古力學生會選舉咁嘅奇離嘢咯。 唔係，因為好簡單嘅，就係話你而家佢如果要做劇情嘅時候，佢已經係比較流行係擺翻去呢一個表翻嗰度做啦嘛。咁所以既然都有改表翻咯，咁你女翻仲可以做啲咩啫？咁就梗係做一啲比較 嗰十八分鐘咪就做咯， 本 翻 下啦。我覺得佢係專門化咗咯，變成係。 係啊係啊， 唔係轉型 啫。 或者咁講就係，如果依個年頭。你套女翻仲可以擺23分鐘定30分鐘嘅話咧， 有 響一定有料到啊，一定有本事啊！因為頭先我講嘅L 金系列咯，佢 keep 住係23至30分鐘嘅，但係得嘅佢古一期幾過癮㗎，因為嗱一就實用場面數就係佔一半，算係好多嘅。第二就係、是。就算實用以外，即係嚟話做 啲笑 取材 啊，笑位啊嗰啲咧， 笑位咧係得嘅，係好笑嘅，其實係。 係咯。 呢樣嘢我係做好算 係。其實我從來冇留意過套一套作品嘅長度，你哋個個咁 Q 熟嘅啲。 應該16度咯， 你好明顯感受到。 係啊，你明顯感受到㗎， 你 好快就完咗係啊。 唔係因為大家 通常 大家要用嘅時候咧，比較成精嘅時候咧，都會用好多嘅影片剪輯功能啊，或者係其他嘅。 又唔係咁，你感受到個時間， 所以更加唔係。更加唔覺個時間， 大家所以會去計下套佢有幾多嘅長度。 咁樣計，我咁樣計啦。 嗱， 好簡單，嗱，好簡單計啊！嗱，我當一場大概五分鐘到一幕，咁你睇完三幕睇完嘅話，咁咪三乘三得15咯。 唔係啊， 好易計。 以前係一套可以容納到兩次嘅半番，但係而家只得一次，你好明顯感到縮到水㗎。 啊，唔係，係三個細嘅半番先咁講。 唔係㗎，你睇翻呢16分鐘嘅作品，例如話少女茶道嗰啲咧，佢基本上三個色都有齊曬嘅，起碼係佔咗16分鐘裏面佔咗成10分鐘以上嘅。 嗱，好似 我咪話五分鐘咯，每個段當埋。 我舉一個例子啊，例如話係JK Company 係 Company 啦，佢16分鐘大約兩個半番加埋應該係7至8分鐘，差唔多。 即 係 佢長咯，長半番咪 唔係當然啦，大家如果想知道就係塞最多女角同埋最快嘅半番，可以睇呢個當年嘅15少女漂流記啦。 哇！黐 哇！嗰個真係 塞到 點樣走馬燈？ 佢三套嘢，每集三尺三場半番，每次半番起碼兩個。 啱啱起咗機就要換人啦 ，sorry， 一入就出咯，就咁樣。 所以 連手都唔掂啦。 裡面嘅女角都好糟話，快係好事嚟嘅，要快先追到我嘅。 而家係16分鐘，基本上係 keep 到兩至三嘅，三個有。 係咯，即係短嘅咪四五分鐘，長嘅咪六。 即係話係受精島咁樣。三個本嘅四個係密集性，基本上佢冇冷場嘅， 冇啊， 接佢過噶， 係咁狂執咯。 但係例如話廿零分鐘嘅，今年我個人最中意嘅《妻滅鬼三》，佢 唔同嘅嗰個 Ice Off 嘅。 喂，但係佢真係可以保持到一定嘅劇情之餘，佢嘅本番啊各種嘅份量都好充足。 咪仲要係 一個好完美嘅平衡咯。 咪仲要情景，仲要情景唔同，唔係同一類嘅場面嚟嘅，我哋要係。 系啊，所以佢有唔同嘅， 即系你正常嘅 set 有 NTR 又有，跟住網上又有， 系啊，好齊，真系咩都有。所以今年 呢套又系咩嘅？其實可以揀我手嘅。 主要系主要 Mikuri 系咁，你请 Ash off 啊嘛。原作本身就系兼具剧情性同埋游戏性嘅。 另外一套讲埋咯， 系几难玩嘅 Mikuri。嗱，你一街就系印象中佢主要系Lilybeth 嘅 Lilybeth 啊 ，set 啊 ，set 咯。重口味，重口偏向重口味嘅。 佢今年 佢本身就咩 ？Sis 咪即系嗰个对魔人嗰个。 对魔人 系啊，冇错啊。 Diff 啊，专做呢幅改编噶嘛。 诶诶， 佢嘅对嘅，喂， 系下一家成日雪峰系唔错。 一个 PC 一个佢啊嘛，好似。 喂，雪峰其实 劲啊！雪峰玩 ATR 系啊，因为雪峰 系。唔系，如果但系 Sis 嗰套应该应该对。 动画嚟讲嘅话，雪峰嗰套真系唔系好得，因为佢一嚟崩啦，二嚟就系、是、当佢换翻嘅时候、 啊、 太多个男角啦，影住。 唔係雪峰咧，第三日先得，第一第二 集唔係要黑夠黑啊嘛，即係喺個男角面前搞 啊嘛。 而 佢對而佢對對摩耶阿薩奇咧都得嘅，其實基本上 作畫唔錯噶，其實 keep 到嘅。 哇！你中意啲扭曲啊，梁玉即係真係。 但係嗱嗰啲嗱講到明，嗰啲就真係重口味啦，因為嗰啲真係靈藥，真係真係。 咁呢啲係喺系列噶嘛？ 呢個係 咁 啊！所以我話咧，之前大家講話靈藥奶嗰啲係，其實我覺得嗰啲唔算黑，只不過輪奸啫嘛，黑啫。呢啲係人體改造啊，黑好多嘢。 你要去到 Sis 啊，魔人， 我想 魔人啊。 魔人都未到，其實魔人未夠 Sis 咁重嘅，反而 唔係魔人。你睇翻佢嗰套，你睇翻佢 Elofia 啫嘛，其實 Elofia 嗰個 系列，魔人嗰個系列好強噶。 但 Elofia 其實係好實用嘅喎，其實或者嗰啲嗰集 就佢依間廠咧，即係我跳一跳啦，就係、是、遊戲廠 Elofia Corp 裏面咧 ，Elofia 依個我 咁 Corp 係變態嘅，老實講。 係 Corp 係咩講？係 Corp 其實 Corp 佢有啲好正常嘅嘢嘅啦。係依條線 Elofia 之後嗰一年一幾隻 game 咧，嗰兩隻機，嗰兩隻 game 咧，我唔記得咗咩名啦。都系， 唔系啊 ！Cobra 啲变态，不嬲啲变态 game 噶，其实。 骷髅系嘅，猎奇系嘅，点样？ 即系变， 已经系个偶作想偶，佢唔系猎奇依家咪有，系嗰种乜？ 哈罗十八支， 支啊，系啊， 支系啦，哈罗十八支嗰种感觉咯。 嗰个系列对我嚟讲最大问题就系、是，我知道大家好着重实用性，但系可唔可以讲多少剧情？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发生咩事。 嗱， 系集集搞完之后系唔知发生咩事， 系我唔知噶。 嗱，咁讲。好正常嘅，因为游戏我都唔知有乜，莫名其妙嘅又系。唔 系佢话，总之你要达到条件过关，过关嗰个方式就 系 同 个男主角系锁匙，女主角锁匙窿， 系啦。 过关唔紧要啊， 系啦， 系过关 又可以解锁。 系过关之后出咗嚟之后啊，小姐，你点解咁大啊？而家莫名其妙，真系哇！ 有咩教主啊？有个阿妈，有个女啊， 系咯。同埋，其实佢系多条多线嚟嘅，应该。 超展开 嘅，因为佢系唔同，应该系唔同。 喂，大佬，我想睇个女犯啫，使唔使讲到好似解谜咁样啊？ 睇得套唔系， 同埋 因为本来就系 OK， 睇得套重位佢。 咁 Alpha 嘅 game 系咁样噶嘛？佢真系佢将一节讲得出嚟啫嘛。 所以因为佢就结果就系之后佢另一个作品之后 啊，补充翻先啦，其实 唔讲天动画啦， 补充翻先啦。 如果 如果 Sis 咧，即系头先你讲 Sis 咧，我如果我觉得最重口味反而唔系 Lilith 嗰堆，反而系咩？哇 ，Kuro 有 Isa。李生啊！ 哦，嗰套系阿月定辉嗰套嘢系，嗰套唔系嗰套唔系嗰套唔系重口味，系黑暗系黑 NTR 系，我唔中意佢 style。 超黑咯，其实系。 印象中我望过下，但系我唔系好中意个作画，所以 我系唔中意个剧情吓，因为漫画我已经唔中意啊，所以动画都冇留意。 唔系即系超黑咯，即系咁讲，即系你好中意呢类超黑嘅，你就好中意，但系你唔中意佢反套，好似阿月定辉 咧。佢畫熟女系好正，但系我唔中意佢呢种好艺门睇到衣门睇到，你觉得好唔舒服嘅感觉。即系佢 NDR 唔紧要啦 ，NDR 系咧就咩啊？成个作品个气氛系令我好窒息感觉。 系啊，窒息咯。 中意做啲屈系嘅作品。 系啊， 但问题就系叶定辉唔系呢个，唔系作家，唔知点解突然间呢套嘢突然间发神经。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咩噶嘛？即系越屈越咩噶嘛？个爆个标会爆得快。 唔系，我觉得屈系唔紧要，但系个画风真系有点易那个。 咁 叶 定辉 系，咁有啲人受噶嘛？问题。 唔系叶定辉睇翻佢啲有啲搞笑嘢，其实好睇嘅，但系唔知点解套特别屈啫嘛？睇我唔舒服。 系啊， 即系呢套系属于叫比入嚟 咯。咁你讲翻魔，系咪讲魔人啊？先。 系你讲魔人啫，我唔讲。 唔系，系今年无端白事咧，魔人又走嗰套出嚟，跟住其他，跟住佢系。 魔人同边套好似唔见咁仔。 系啊，夜灵音篇啊。 系啊，佢今年无端白事有一套。 单拖啫，但系呢套唔好睇嗰条完全。 但系佢想， 因为 唔知佢想点咯，又系唔明嗰。 喂，同埋魔人好似来来去都得两个系列啫嘛，因为Alpha一个系突然间唔记得。 你一个唔记得，但系最佢 keep 住有大家有印象 咯。巨鱼啊嘛，什么嗰个咯？不过呢个再之前噶，一五年 嘅 事。 系咯。 喂，佢 keep 住又有出续集噶嘛？但系依家呢排 佢 点解呢套嘢会因为出续集？其实就系一开始咧谂住系个系列净系谂住出 好似黑兽冇嘅组成。 一开始嗰两套净系谂住出一开始嗰两只嘅啫。 系啊，4×2嘛，4×4个。 佢本来有几条线噶嘛？ 系啊系啊， 谂住挑两条线咯，真 系。系啊，时间拣两个，即系一对黑肉，一对兄姊妹。 点 Q 之就系因为谂住呢啲冷门作咧。 系啊， 即系因为你呢套作品本身啊，系一套你睇完之后，你话人生有啲咩意义？我唔系同你搞笑，唔系四人模式，系你将你觉得呢个世界系呢个咁啊虚无。 即系简单嚟讲，人类太可恶啦。 唔系人类太可恶啦，呢个世界一切都系冇意义嘅， 虛無主義嘅身上嚟講緊，即係你睇完之後，你會問人生到底有咩意義？即係 萬般皆下品，唯有打飛機高啫嘛。 好嘢，佢真係成個人，你成個人會反社會啊！睇完之後會。 你講 Ulfa 定邊個？係 我 Ulfa。 係啊，咁問題就係咁當時諗住已經係小眾作品，咁啊出兩有好多個好多條線，但我求其抽兩條。 係啊，試下兩個啊， 是但出咗去動畫化咗就算啦。本來係諗住咁樣噶。係 啊 係 啊， 但係問題就係佢出得嚟咧，個實在 個反應好啊嘛， 反應好，當然唔係因為佢夠反社會咁啊乜嘢，係因為 唔係係啲反正嘅， 一時 隨便正嘅， 等緊大家咪 正。係因為阿貝亞多利切。 我唔清楚咁多嘢， 總 之就係總 之真咗好歡迎，好受歡迎啦。 總之佢就但係好受歡迎。咁結果就係咁梗係出續咗啦。咁啊，喂，其他四名攞曬出嚟喎，咁咪全部抽曬出嚟。係 啊， 攞曬出嚟做。 我但係做落又即係 OK 嘅，即係有啲好似頭先拜爺諗音嗰啲先 OK 嘅又。 點解會一路又續咗出就係？因為唔係原本個企劃入邊嘅一部分嚟啊嘛，所以咪要隔好耐先有先有你撩翻你重新撩翻個新企劃。 feedback翻好翻嚟，我再做啫嘛。 即係咁後面做得即係冇當初咁好咧，就另一回事啦。 唔係咁開始咩？開始懶啊嘛，開始玩過嘛。點樣講咧？一六年之前嗰啲好睇，2017年嗰啲就算嘅。 今年 主要即係頭先有出咗套啊嘛，嗰 套 唔得 㗎。哦，時間差唔多啦。嗱，講下逐間廠啦。今年如果最我如果平均編最好嘅廠咧，都仲係老牌大廠編。 阿婆咯，冇中間佢 睇過馬利珍。 唔係除咗數量嚟講係最多，佢最多係咪？ 唔係平均啊，平靜平 好穩 定。 唔係好少，好簡單嘅。你睇翻 數量少嘅容易出好啊嘛。 你睇翻馬利珍佢幾個系列全部都係好出色，好精彩嘅。 數量少嘛，即係講嘅編 都唔少。不過問題 係又係好正嘅。然後呢一個頭先我哋大家盛讚嘅都市傳說系列又係好精彩嘅。 唔係都係嗰度咯，即係。 然後馬利珍年尾仲嚟多個哇小女。 唔係我驚，我係驚馬利珍會步呢個檸木後塵啫，成件事我即係咁講。 佢唔同，因為檸木佢係單一方向，但係馬利珍唔係啊嘛。 馬利珍幾個，因為佢阿媽卡羅佢做咗幾個啦。 係啊，阿媽卡羅嗰個真係好正嘅。 因為其實 因為有呢個高。一個高門風喺度。 馬拉卡龍佢真係我好老實咁講咧，阿馬卡龍佢可以同另一間嗰個好即係 P 係真係可以抗衡嘅，因為佢嗰個甜度嚟講咧， 佢兩個本身個原作都係類似咁嘅嘢啊嘛。 係，但係我先話甜度嚟講，兩個都係好出色咯，所以佢可以比較嘅，可以 係啊， 係啊。 我係提一提咯，即係如果你想睇點樣講咧，頭先我都提過嘅，完全有個阿水原優系列。嗰堆 哦，佢嗰个Flash 动画啊嘛， 吓以艾姆，其实原本唐人志改编走出嚟噶嘛，系嘛， 系啊，這 個、以艾以 Ken 艾姆罗两 记得 开头两套，其实系又系嗰个情况嚟嘅，即系越到后面你觉得系都系跌嘅，但系即系直开头两套我都值得推介睇嘅开头。 咁各位啊，咁啊再少一套年度最好嘅，只有一套，我噏先啦，唔使讲噶，都系都市传说二。因为最尾最 ending 好笑，我喺度喷咗喷饭，笑喐咗，即系突然间个 ending 咧。 唔系咁呢样，我都系赞嚟嘅，即系你话你 睇下第日啦。即系你话当然 上得嚟有啲激位咁样。 系啊，激位其实我觉得嗰样好笑嘅，喷一喷饭咗嚟，笑喐咗喺度啊嘛。个位系个 punch 位落得几靓嘅。 咁啊，嗱个 punch 位正之余，嗱个剧本好玩啦。之余咧，我觉得《都市传说二》咧，佢其中一个最好嘅地方咧。就是其他作品都冇嘅，就是佢同一個女角有大有細，可以滿足到各種嘅 事。花子都有， 花子用得唔夠，同埋花子我唔知點解總係覺得係好，但係未去到真係可以令人心動嗰個程度。 花子最大嘅問題係佢變大之後，我你無啦啦做咩要變大咧？ 係啊， 即係我 唔係即係大家維護咗大家。 都市傳說呢一個真係講到明有佢嘅原因，佢變大變細都有佢嘅原因同埋佢 嘅。 我知佢有故事有解到，但我理，但係我理解，但係我唔接受咯。即係即係佢最後都係講，我都係變翻羅最好。即係佢後邊都有咁嘅問題，就係咁你中間嗰兩場變大，嗰兩場 花咗時間咯。有三場戲算就係、是、不論質量同埋最後佢啲劇情有感動㗎。花之下係有戀愛劇情㗎，唔好講笑。 我覺得主要咧人設問題啦。我覺得如果講討喜嚟講，都係阿塞納克佢好過哈納克咯，係都係個人設嚟講，個外表嚟講。 咁好啦，跟住你輪到你啦，你邊套？ 唔係我都係呢套嘅，不過另外其實頭先我講嘅《妻滅 Q》我都幾中意嘅。 O K 啊，呢套。 咁同埋《少女茶道》我都係勁中意。雖然大家可以見到其實呢幾套都唔係點攞嘅，但係當然啦 就咗 video 嗰、那個係幾耐啦？佢即係話咁，但係另外呢兩套即係食妻同埋呢個少女茶道呢兩套，我覺得係好多方面嚟講，無論係作畫啊、 玩嘅嘢話， 唔會崩壞啊，或者人設等等嚟講咧，劇情等方面咧都係可以令人好滿足嘅作品咯。 係啦，OK， 跟住。 咁跟住何邊咧？ 何邊 咧？我反而即係我嗱先講啦，唔係扮清高。今年2016年我睇得好少嘅，點解咧？ 而且 因為我係跟順序睇嘅。2016年 睇完就冇咁件事嗰種咯。 唔係，我意思係我睇到2015年咋。 哇 ！OK， 排緊隊，排期，排期。 我仲追緊。 我唔緊要啊，俾你講2015年咯。 2016年我睇頭兩。 我覺得冇計，因為2015年嘅強嘅作品真係好多。 唔係，但係2015年真係出色啲喎，其實。 所以 2016年係 真係睇唔曬。2016年 魔人係魔人四部曲係咪2015年？ 2015年。 係咯，嗰係經典嚟㗎。 Elfia 主要係 2015年。 係黑手華，黑手華講。 黑手更加早啦， 仲有零幕嘅時間停止 係。唔係咁 你講邊套話嚟喎？我唔知。 七個公主定女王咁樣咧？ 咪黑手咯， 係咯， 咪黑手咯。 係咯，唔記得咗啲侍奉國家嘅啫，侍奉國家。 唔黑手。 好似14喎。 哇！咁早啊？ 唔係14去到16咯。 因為其實黑手佢嗰幾集咧都係比較橫跨幾年嘅。 我 但係個做 畫後面有少少。 但係嗰套 就算係啦，但係問題個作即係點樣？我覺得個做畫係算高嘅， 超高水 平。係啊係啊，但係最尾嗰集。 反而黑秀咧係矮人族嗰集咧個矮人人設真係有少少難用，除此之外每一個都好睇嘅。 黑秀係我覺得 係嗰個唔係玩咩玩擴張啊，冇計啦， 冇計真係冇計。 因為冇講話。 我記得 係 巨 魚 Fantasy 咧，我只係去到好似4月左右先睇到，即係往後嗰啲咧係嗱，我應該冇 high 過啲 咪。咪補埋先啦，如果黑秀嘅話，如果我推介應該係阿巫女咯。 乜其實個都正黑秀，我都係。 唔係，但係要揀一個真係巫女咯，如果我 係咩？我反而中意 Elf， 我反人妻啊！ 我唔中意黑肉啊嘛。 雖然 哦 Elf， 我接咗只都得，都可以，都可以，可以都可以。 即係只係我如果你因為老實講呢個嗰個叫咩都市傳說啦，我都係好讚賞嘅。不過問題我個人偏好咧，反而係 A size。 O K， 即係個原作加持。 平胸哦，平胸加持。 原作加持。 阿江田。 乜對我嚟講個問題，因為佢係嗰、那個作畫係女王峰嗰班人咧，出到嚟效果之後係女王峰嘅作品，所以我真係 好懶後。 對我嚟講係另外冇計。 好慳格，都太慳畫啦，老實講。但係冇計啊！我中意本原作漫畫，咁佢出到嚟都冇走到樣，咪算係咁咯。雖然個上半好 Q 悶。 其實呢套嘢你不如直接係攞佢個聲，然後再睇翻漫畫算咯。我都冇。 應該 shift 翻埋一話。應該先翻埋一話去搞掂，佢咁樣減生慘咗兩半啦，前半有1/3都係悶到你嘔血嘅，即係我唔明點解佢要將個前戲部分原作漫畫都唔係好長嘅嘢咧，夾硬拖到咁 Q 長， 兩集咪可以賣多啲錢咯。 啊，即係佢變成基本上咧中精華後半段，喺第一段嘅第一前半嘅後四分一，同埋第二段後嘅前邊。即係佢咁樣斬一斬開，但係唔計呢。 咁樣你同鏈咗春袋有咩分別 爆啦！ 我冇緊要，我一齊睇。 唔係，咁個好處起碼佢都唔會太過衰，因為起碼佢第一集都仲有本番。而家好多作品唔係咁好多，應該有啲作品 唔 係 有 一集都冇本番。 佢都係屌嗰一套。 嗰套嘅嘢都係。 唔係嗱，年都仲有。 我咁講嗱，我咁講，我持平少少，即係冇本番都算。你係連一啲可以令你 fresh。即系点样令你起嘅要素都冇，真系好难。 全情缘者贪喺度。 咁点解？ 系啊，我话咁头先讲咗元交少女，即系你哋嫌太文学，但系即系我都系嗰句，我嚟实用嘅啫。咁 我唔系嫌佢文学，我系觉得佢太过文学 系 好事， 太过文学， 正面嘅称赞嚟嘅。 O K， 唔系，但系真系实用咯。即系你唔计佢最尾即系 ending 嗰首歌咁文艺。其实即系中间做玩家嗰 part， 即系尤其是最尾 free play 嗰个跟真系正咯，嗰个对白即系被 keep 咗一流。 呢套嘢咧，我有少少扣分嘅，因为佢比起雷火剑嗰几套作品嚟讲咧，佢个作画都系有少少崩嘅。 咁崩，但系雷火剑点样讲咧？讲埋啦，要罚你讲埋雷火剑嘅话，咁啊头先你讲嗰个妻居然啦，同埋一套 application， 唔系头先你有一套咩制服啊？金记 耻辱的制服， 超制服系啊，超服要二啊，要一反而唔知点解。 摊开 咗，唔系即系佢玩个桥唔好，同埋嗰两个女都唔吸引，反而系第三条女，即系个护士。 嗱，耻辱制服佢二系好嘅，不过佢因为佢个剧情比较短咧，所以我都系比较中意。 哦，唔系佢短唔紧要，系佢玩又系佢玩嘅嘢， 但系个质素系极高嘅，我呢样嘢系啊。 系好难选择噶，所以呢个系 唔系即系佢阿雷锋要好识好识，即系挑逗呢样嘢，佢玩得好啲。 唔系如果讲实用嚟讲啦，我觉得都好好用。不过如果讲评分嚟讲嘅话，我始终都会有个比较咯。 如果俾我、啊、我自己就我诶头先提过嘅小恶魔卡诺爵士。吓、啊！方木英树嗰套咁系难得地佢作品同女主角同埋女声音我都中意嘅。啊，嗰只 Elf 啊，嗰只妖精啊，CV 系小仓结衣，咁我一直几中意佢。即系虽然有啲失望，佢唔系骂到系啦，小仓结不嬲闹嘅多嘅。咁但系呢个佢变咗个叫做向甜向嗰方面咧，即系加上啊 Hisashi 本身佢画嗰个 H 其实系好睇嘅，咁佢系真系可以好好表现翻出嚟。即系佢各方面煽情感嗰啲做得好好咧，咁我。真系俾晒呢套算啦，我 同埋好彩佢换咗公司咯， 系冇错。 O K， 啊补多少嘢，即系讲埋有少少阿招招啊嘛，我叫咩？冇啦 ，Kamiki Debaki 啊，即系其实都一段时间噶呢个监督，其实即系 佢系金钱男嗰个 高速交叉， 唔好用呢个名啊，大家叫佢仿仿监督算，大家都咁叫 嘅。好烦， 唔系总之系个画面系咁摇晃， 个镜头系咁揈嚟， 系啊，好高速，跟住个女角变形， 完全系风油体，从来冇 三 角 三个面， 佢唔系烦嘅烦躁。 眼花 系啊，系问题系，即系佢由头到尾同你，全部都系咁高速，即系佢用得好，即系可能你会够钱，但问题即系 早期黑爱嗰时都感觉系 系啊系啊，但问题即系你由头到尾都系咁样嘅运镜幅冇改过，咁你咪改换咯。 今年嗰套系魔像之咩？ 魔像之熟系嘛？最系嘛？呢啲嘢嘛？总 之系烦啦，睇到 嗰套真系我反台嘅。 其实咧佢嘅作画明明咧系唔系崩嘅，但系咧佢 差特别，但系好重复，好重复。 到你喂，你想唔想我用啊？咁样再加上咧， 又特别用我招啊，系 除咗云门 啊 之外，睇云睇到云。其实佢个技巧系好强。 但系佢 即系都系嗰句，即系反一招就太厌。 第二就系话佢个面型实在系太过狐狸， 三个面咯，全部 有啲嘢唔摆好。 即系佢个面下边啊，嘴嗰度 系啊，总之变咗扭 个嘴系拉长咗啊嘛，佢特登拉到好长。 系啊， 拉到成部旧渣咁嘅款啊嘛。 我唔知系咪真系有人中意咯，但系 应该长过旧渣咯。 我话听有好重口味嘅人中意嘅，我知道。 唔系实有嘅，实有，但系问题即系。我都 系你想去偏望睇下咯， 咩啫？即系单一招好，即系睇到起唔到啫。 不过讲咗咁多，中意用大家用嘅之后，咁有边啲大家为觉得喂用唔掂喎，套嘢又好睇唔顺眼啦，你唔好话用唔用。 头先阿 I B 讲咗佢嗰套啦， 我谂屌唔系话一六年嘅话，屌嚟屌去都系嗰一套啫，或者嗰两套啦吓，因为上下。 柠檬变得落金得嗰套啫嘛。 嗰套其实，我觉得嗰套对我嚟讲已经系论外，都冇本翻，我点讨论啫？ 唔系你要明白一样嘢，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打开套嘢，打开套片，雷嚟嘅，识 Q 咗啦，仲会入你脑咩？ 系啊，所以系好难去记得嘅，即系例如嗱，好老实咁讲，例如话你话唔用得嘅话，有几套扶他系作品， 哦，嗰啲就算啦，嗰啲即系。 就 唔太差啫，唔 係太差，但係唔係直情係男同男同添， 唔係男同呢樣嘢，扶他吧，扶他嚟 嘅。即對我嚟講，你要我鬧嘅話，我平時都落開女王風啦，冇計啊。女王風因為女王風已經毀咗太多本來可以做得好嘅作品啦，咁冇計啊呢樣嘢。咁所以即係你要話鬧嘅話，咁當然頭先例如話仿仿監督或者神秘監督嗰啲我都唔係好中意，咁但係呢已經係個人口味咯。 唔係對我講，今年如果真係鬧，唔計嗰度唔係嗰啲 檸木啊， 檸木一羅啦，因為萬事出大結局。哇！之前我 keep 住水準，突然間唔知乜跌波跌得好緊要，睇都睇唔落去。 哇！你長做作品即係點樣講？因為我好大對照啊！你對摩恩嗰邊都係咁，俾到啲你要嘅嘢你，但係呢邊 摩恩嘅相對嚟講，其實佢未至於長咁，係六集。半年一集， 你都長壽嘢嚟 嘅。懶係扮曬真係叫系列作，叫咗最後一集啦，衰收尾，攞去打靶啦！呢個係要。 嗱，我講一講我個 list 啦。咁就除咗頭先講扶他步啊，或者係另外一套修學旅行嗰啲嘅人嗰個真係好難用之外咧，嗱頭先講嘅 Polo 嘅鬼父，當然大家係頂嘅。 哦，呢個唔使講噶啦嘅。 但係另外仲一套，大家都係會，我覺得頭先大家選擇性失憶就係呢個嘅八尺大人，唔係都市傳說嗰個八尺，係另一個八尺。嗰、那個真係太過個口味，唔係獵奇又唔係重，只係太過詭異啦。真係我唔知道有啲乜嘢人真係可以用到呢一套咯。所以我唔係話佢差嘅， 唔 係 你要玩 外咯。 唔係即係我又補充一句，如果你要玩啲咁樣講，即係嗰啲傳說即係妖怪系嘅嘢，其實今年啦，2017年有一套好正，不過依即係 未到就唔講得住啦。 你講， 係你講，開票啊你？ 又開支票啦， 又開支票。 我唔知啊，你有機會揾到我咪 講。你就講埋佢。 死又唔記得個咩名啊？阿威妹姐記得嗰套，一如嗰套蜘蛛女，旅遊蜘蛛係啊。最屘同蜘蛛搞啊！ 小七年一开始套咁嘅实用性大作想点啊？一七年之后唔使讲啦，大家都唔使出嚟。 系啊，主要系即系九十年代古风玩妖怪系咯。 咁仲有冇啲咩要闹啊？大家 冇啦，差唔多啦。 冇啦，头先都闹咗啦。 个礼拜嘅女翻大奖就到此为止。下个再见， 下年 又 再见。 下年又 再见 啊！ 冇乱开支票啊！ 下年再见啫嘛，我话 你谂下呢个系边日出嚟嘅，所以冇所谓噶。 就下年再见，好，下年再见，拜拜。